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49集。他这话说出来，乾清宫所有人的头都越发低了，假装自己是木头人，看不见也听不见。 你住口！ 皇帝怒极，吐出一口血来。李贵妃吓了一跳，慌忙抚着皇帝的胸口，哭道：“ 皇后娘娘，您快别说了，陛下经不得气呀。” 人活一辈子，谁没有荒唐过？帝王的荒唐，到后世是风流韵事、闲情野史，在现在却是万不能摆上台面上说的。张皇后已经口不择言了，揭破脸皮的话说出口，也就不管不顾了。 哼，我琛儿，文武百官所向，大齐百姓所望，你不立也得立。 张皇后傲然道：“ 琛儿，出来吧。” 福王自龙凤落地罩后面转出来，朝皇帝作了一个揖，微笑道：“ 父皇安康。” 依然是肥硕无比的身躯，他一走出来，乾清宫顿时小了许多似的，硕大的身影被烛火映上墙壁和屋顶，沉甸甸地压下来。医正宫女太监们都觉得殿里忽然就暗下来了，喘不过气。魏德捧着托盘屈步走上来，上头放了纸笔，恭恭敬敬地呈到老皇帝面前道：“ 陛下，您就立福王殿下为嗣吧。内阁几个元老、六部尚书们都跪在殿前哭请呢，立嗣关系圣朝根本、国家安康，奴婢斗胆跪请陛下早做决断。” 福王背着手道：“ 是啊，父皇，趁您还能动弹，赶紧的吧，诸位臣工都在这等着呢，您何苦这样倔强？莫不是您担心二弟母子？您就放180个心吧，儿臣自然会好好照料的。” 乾清宫里一片寂静，众人都阡陌着，几个医正低着头，默默往后退，把自己藏到帘子底下，越不起眼越好。老皇帝望着魏德手里的托盘，老太监低眉顺眼地抚着头，描金乌纱帽在他脸上罩上一层阴影。皇帝直勾勾地看着魏德，长叹了一声道：“ 大伯啊，朕小时候被老师打手心，你捧着朕的手一边哭一边吹的时候，朕是万没有想到今日。” 魏德脸上浮出一个笑容，是惯常的挑不出错的欢喜模样。老皇帝看了几十年，今日才发现这笑容从来没有到魏德的眼底。 陛下，人都是会变的，老奴是浮萍一样的人儿，比不得您尊贵。您是枝繁叶茂的苍天大树，老奴只是一根攀在您身上的藤蔓。您要哭了，老奴还得活呀，少不得找下一棵树，老奴也是没有办法呀。 两个老友一坐一跪，空气好像凝滞在他们之中了。 老皇帝原本就苍老的脸一瞬间仿佛又老了许多，里里外外都透着一股灰暗的死气。福王已经不耐烦了，道： 父皇，您再不动笔，莫怪儿臣也保不住二弟母子的性命了。 皇帝冷冷瞥了福王一眼，抓起枕头来扔在他脸上，吼道： 畜生，你给朕闭嘴，朕还没死，你拿不到朕的诏书，你永远都是不正之君篡位的小人。 福王却不生气，不慌不忙地把枕头放下，在落地平宝座上坐下来，道： 得，随便您，反正这整个皇宫已是儿臣的囊中之物了，您自个儿伸脑袋往外头瞧瞧吧。 他说完，老皇帝和李贵妃才意识到外头黑沉沉的夜不知不觉中亮了许多，那不是天光，而是兵士手中的火把。乾清宫早已被团团包围，进退无路。老皇帝面如死灰，瘫在床上，手指颤抖。忽然一声尖叫划破寂静的长夜，响彻了紫禁城。外头忽然乱了起来，魏德慌忙回过头来问道： 哎，怎么回事？ 报报！ 御林军统领冲进来大喊道： 山爵带着城外三大营的兵马进攻了，已经进了玄武门了。 黑夜之中，一只黄黄的火箭自黑暗之中突围，快速地向皇宫中心奔移。马蹄声如擂鼓遥遥传来，魏德、皇后和福王都面如土色。很快乾清宫殿外响起厮杀声，兵戈相击，火光交织成一片，跃动的光影映在殿内每个人的脸上，照出满脸的恐惧。 哎，快杀了二殿下，快杀了二殿下。 魏德嘶声大喊，李贵妃抱着孩子惊叫： 不要不要， 福王大吼一声： 让我来。 旋即抓住二殿下的衣领，拉出李贵妃的怀抱。李贵妃死死抱着孩子，孩子在她怀中凄厉地哭嚎。魏德赶上来揪住贵妃往后扯，福王把孩子抓出来抱到民间，拔出腰刀，明晃晃的刀光映在男孩惊慌的脸上，瘦弱的二殿下像一只苦雨中的智雀，凄然发着刀。四周的宫婢和太监大喝一声扑过来，抱住福王的手脚： 谁敢动，给本宫退下。 皇后怒吼： 臣儿，杀了他们，全杀了。 福王却只拼命挣扎，并不下刀。魏德喊道： 殿下快呀，殿下快呀，殿下快呀。 然而斜刺里一只凝着寒光的羽箭呼啸而来，穿破门窗的胡沙直直没入他的乌纱帽。他忽然滞住了，在张皇后的惊呼声中，她的额上蜿蜒流下殷红的血液，像一条手指粗的红蛇慢条斯理地划过她肥白的脸颊，有一种令人窒息的恐怖。太监宫女把二殿下抢下来，福王沉重地倒在地上。张皇后凄然尖叫，朱漆大门豁然开启，灯火中一个高挑的男人走进来。他一进来，似乎店里所有的光都集中在了他的身上，夜纱上繁复艳丽的绣蟒描金卧线，一根根流淌着静谧的光芒。再往上看，沉密的金色映着他的脸颊， 都露出精致的眉眼。 臣救驾来迟，陛下恕罪。 沈觉颔首作揖，脸上的微笑无懈可击。背着弓箭的司徒锦在他身后也俯首作揖，魏德颤抖着嘴唇指了指沈觉，却什么话也没说出口。老皇帝凝望地上福王的尸体，灰暗犹如槁木的脸上滑下一滴晶莹的泪水，凝着烛火的光亮得逼人。帝王的悲泣仿佛潮水沉默无声地在这个将死的老人身上汹涌开。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下集同样精彩。